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31集，剑上。众人回到开封府，展昭将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包大人。包大人也觉得发展叫人意外，但凌霄无疑也是一条线索。展昭抽了个空去马厩搂小马驹，这都大半天没见了，展护卫有那么点相思成灾的意思，搂着不撒手，抱着小马驹回院子了。公孙的院子里放着昨晚整理出来的一副副骸骨，还停着金扇的那口棺材。展昭搂着小马，盯着棺材看了良久，突然吩咐王朝马汉 把秋剑带来。 没一会儿，秋剑被带到了院子里。白玉堂打开了棺材盖，展昭让秋剑看看那个跟他交易的年轻人是不是死人。 死人？ 秋剑原本还挺不解，可是等他走到棺材边，一眼看到棺材里金善的尸体，忽然整个人僵住了。白玉堂就见他一张脸瞬间惨白，那样子跟见鬼了差不多。秋剑是个莽汉粗人，看着也不至于这么怕尸体吧？ 是他吧？ 啊？ 秋剑猛地回过神，一个劲儿摇头，语无伦次。 没，我不认识，没见过。 说完赶紧摆手，那意思赶紧送他回大牢。其余众人都看得清楚，好反常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本来只是想碰碰运气，可秋剑这反应有点过头了。展昭让王朝马汉把秋剑送回牢房，又将其他两个跟他一起越狱的人带来看，可那两人却是一脸茫然，表示从没见过金山。将人都送回牢房，公孙有些疑惑， 秋剑显然是认识金山的， 而且还是很害怕的样子。之前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非要挑中他来越狱，看来联系在这里。 那就问问他呗。 林业火抱着胳膊瞧了瞧邹良，邹良看展昭， 吓唬就得了，不要用思想。 邹良点头表示心里有数，就带着紫影和折影去牢房问话去了。众人都期待着从秋剑口中得到新的线索，然而邹良走了不到一盏茶功夫又回来了。众人看着他，赵普也惊讶， 功夫见长啊，这么快就问出来了。 邹良铁青着脸摇了摇头， 秋剑死了。 什么？死在大牢里了？ 没法形容，自己去看看吧。 众人对视了一眼，赶忙往大牢赶。此时大牢门口都是衙役，几个狱卒站在门口吐得天昏地暗。众人更疑惑了，什么情况？开封府的大牢外边是一片混乱，衙役狱卒个个面有惊色，展昭就知道出了事儿，快步跑进地牢一看。展昭身后，白玉堂刚刚踏进地牢的门，就见展昭猛地一转身将他往外推。白玉堂费解，展昭把他推到门口，顺便一把抱起跟着公孙一起来的小四子，塞给了白玉堂。白玉堂抱着小四子，小四子捧着小药箱，两人都不解地看着展昭。展昭将药箱子拿过来交给公孙，伸手对白玉堂一指远处， 那边站着去。 白玉堂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展昭一眯眼， 看一眼保证你这辈子都没法好好吃饭了。 白玉堂默默抱着小四子转身就往远处走。公孙见展昭的神情越发好奇了起来，赵普也抱着胳膊往前凑。 什么情况？ 欧阳手脚快，好奇心又重，跑进去看了一眼，然后火麒麟飙着脏话就冲出来了。 哎我去，太恶心了这。 公孙这会儿已经进牢房了，赵普和其余几个好奇的都进去看，纷纷跑出来说恶心。白玉堂是一点都不好奇，小四子则是很好奇。 我 这时小梁子也进去看了一眼，喊着就跑出来了，到了白玉堂身旁看小四子。 姐儿，别去看，超恶心。 怎么了？ 就刚才那山贼全身都是洞，往外钻小蛇，你妈吓死人了。 白玉堂光听就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，还好刚才没进去看，不过五爷觉得开封府这牢房不能要了，要尽快烧掉。小四子则是抱着胳膊歪着头， 为什么会从身体里往外钻小蛇？是什么样子的蛇？蛇还是虫子？ 白玉堂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将小四子塞给了萧良，那意思你俩上远处讨论去。林业火也选择不进去，跑到白玉堂身边直捂耳朵。 哎，要死了，你们开封府怎么满地都是变态啊？ 天尊和阴侯也跑进去看了一眼，天尊溜得出来就来招惹白玉堂，要跟他详细描述一下尸体的情况。展昭也跑出来了，直搓牙花。 哎呀，我近段时间肯定没法吃蛇羹了，还有鳝鱼啊、泥鳅啊什么的。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怪异的死法，中毒了吗？ 过一会儿，公孙出来了，身后几个衙役抬着一个担架，担架上是秋剑的尸体，盖着一块白布。身后一个衙役拿着一个大筐，筐里据说有数百条小蛇，妖妖直往筐前凑。白玉堂一把拽住他翅膀。 啊，你敢吃就不要你了。 公孙擦着手出来，见众人都一脸的恶心，就摆手。 没那么吓人。 一旁，小四子站在担架旁边，掀开遮尸体的毯子瞧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那个筐。 这是什么蛇呀？怎么两个脑袋？ 这时黑水婆婆走到筐边，往筐里瞧了一眼。 呀，双头蛇。 双头蛇？ 其实并非有两个头，而是尾巴的样子和头很像，因此乍一看觉得有两个头。其实不是蛇从它身体里钻出来，而是咬住它不放，尾巴在动而已。 有毒吗？ 没毒的，是一种生活在沙漠地带的蛇，吃田鼠、蜥蜴之类的。这些小蛇应该是刚刚孵出来没多久。蛇呢，普遍眼睛不好，是通过气味来辨别食物的。秋剑应该是先进了一种引蛇的药物，随着它出汗，味道发散出来。而又有人将这种蛇藏到他的牢房里，才会突然出现咬它。而这点小蛇也不至于咬死它，它的真正死因是中毒。 公孙描述完，众人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，感觉真恶心。这时就听黑水婆婆悠悠开口， 蛇也死了。 众人一愣，公孙走过去看，小四子拿竹竿挑出了一条已经硬邦邦的小蛇，眉头拧了个小疙瘩。 好可怜哦，孵出来没多久呢。 是被秋剑身上的毒毒死的吗？ 嗯，秋剑身上的毒很罕见，我以前也没见过，不过的确引蛇。 那牢房里面其他犯人呢？ 我撒了好多寻荒酒，没有蛇回来了，而且其他人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应该只有秋剑。 他的饮食都是开封府提供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 他中的毒是慢性毒，要毒素走遍全身，你的那些蛇咬的，那起码得有两三天的时间，应该是他被关进开封府天牢之前就中毒了。 秋剑本来是要关进天牢的，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在天牢发病的，可是这些蛇是怎么进去的呢？ 大牢上方有一个透气的小天窗，我在秋剑的牢房里找到了几个长长的湿布条。 布条？ 这时就听龙桥广开口问， 牢房的门上有窟窿吗？ 众人都一愣，就进入牢房看了看。广也检查了一下，果然在牢房的木质牢门上出现了几个窟窿。 是被射进来的，在布条里装上蛇，然后用一根冰柱子当箭穿过布条射入牢房，冰撞到木栏杆就断了，第 掉落到地上，摔碎融化，蛇就从布兜子里爬了出来。 这个能做到吗？ 展昭扬起脸看了看窄到只有一掌宽的透气口，龙桥广跳上去扒着透气口看了一眼。 射箭的地点应该还蛮远的。 赵普闻言就让龙桥广去找找，右将军就带着展昭他们出去找。到了牢房外边，大牢附近基本没有住户，只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片围场。 从围场那边呢？ 龙桥广点了点头，仰着脸看了良久，伸手一指， 应该在那边的一棵树上。 展昭和白玉堂跟着龙桥广一起去了围场。这个围场平日都不怎么有人来打猎，主要是赵真并不喜欢狩猎，渐渐的就成了一个皇家的动物园，里头动物一大堆，也没什么猛兽，最常来的大概就是龙桥广和多罗。龙桥广在围场里分辨了一下方向，边走边回头瞧，正走着，白玉堂突然开口： 有人。 凶手？ 不是，是自己人。 龙桥广微微一愣，这时众人穿过一片灌木丛，就见前方一棵高树，树下站着个人，正仰着脸看树枝的位置。龙桥广有些意外，树下站着的竟然是吴一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